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叶梦薇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一眼看到有好几个人在窃窃私语，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林兰玉本来眉飞色舞，但声音压得很低，正在说些什么。一看到叶梦薇，他马上住口，并且表情神秘地对叶梦薇招招手。叶梦薇走了过去，林兰玉凑到他耳边悄悄地说：哎，告诉你个八卦消息，陈珊珊是谢主任的情人，以后在他面前说话得小心点儿，最好离他远点儿。哎，你别跟其他人说这事儿啊。办公室里其他的几个人也会意地笑了笑。叶梦薇吃了一惊，不可能吧，谢主任是那种挺正统严肃的人呐，怎么会传出这样的绯闻呢？话刚出口，叶梦薇就觉得自己的逻辑有问题，正统的人就一定不会传绯闻了吗？传了绯闻就不正统了吗？这二者之间难道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叶梦薇喃喃地说：也许谢主任只是喜欢陈珊珊吧，他们可能只是谈得比较来，经常在一块聊聊天，我反正不太相信他们会真的突破那种底线。林兰玉白了他一眼，爱信不信。哎，陈珊珊把谢主任发给他的短信拿给人家看了，这才传出来的，要不然谁能知道啊？而且谢主任对陈珊珊好，那可不是好的一般啦。要我看啊，这个谢主任真是昏了头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看他以后在新闻中心还怎么立足，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呢？怎么会是这样？陈珊珊居然把谢主任发给他的短信拿给别人看。叶梦薇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陈珊珊太傻居然相信别人会替他保密，还是陈珊珊有意这样做？如果他故意把他和谢悠远的绯闻传出来，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总之，如果不是当事人，可能根本弄不清真相。叶梦薇低声劝道：哎，兰玉，快别说了，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说多了影响不好，流言止于智者，明白了吗？应该说，叶梦薇一直是敬仰谢悠远的， 再加上谢悠远和江淮岸是好朋友，使他对谢悠远又增加了几分好感。可现在这情形对谢悠远十分不利。叶梦薇相信这段绯闻已经传得很厉害了，不然也不会传到他的耳朵边。他叶梦薇可向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叶梦薇想起了陈珊珊平常的举止，那一举手一投足深入到骨子里的娇媚，叶梦薇也倒有点相信这绯闻了。叶梦薇曾经听一个跟陈珊珊来往密切的同事说过，像陈珊珊这种性格的女子，别看她表面上小女人味十足，其实野心是很大的，往往以征服有权势的男人为荣。据说他以前曾经频繁地跟一个亿万富翁约会，而且因为他的态度暧昧，还使得他原单位的一个领导离了婚，而他自己却并没有打算跟那个领导好好过，仅仅是放了把火就跑了。后来他通过关系进了潇湘电视台，当然这些都是传言，叶梦薇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她本人就不是特别相信。毕竟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陈珊珊原单位的领导，也都称得上是成功人士，总不至于个个脑子都进水吧。再说像陈珊珊的模样也只不过是中人之姿，连中人以上都算不上，并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眼前发亮的绝色美女。那些人之所以会喜欢她，总有喜欢的理由吧。或许是她的聪明灵秀，或许就是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非常娇媚的女人味儿。叶梦薇突然想起了张爱玲小说中一句经典的话，权势是一种春药。其实不只是权势，任何美好的东西或者令人垂涎的东西，比如财富，比如才华，比如美貌，比如青春，都可以是春药。谢悠远和陈珊珊两个人的手里都有春药，彼此诱惑，真的走到这一步也很正常。只是婚外情这东西怎么说呢，如果别人不知道或者没人反感，婚外情对当事人来说有可能感觉还不错，可一旦成了花边新闻，那可就难说了。叶梦薇可以想象谢悠远此刻的沮丧和矛盾，就算他和陈珊珊的感情再好，恐怕也很难经得起这样流言的考验。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如果谢悠远一直以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的形象出现，那他真有什么花边新闻，也没有人会大惊小怪。只是谢悠远一直以严肃正统的正人君子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所以他要是有了什么风吹草动，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甚至会招致部分人的极大反感，认为他是伪君子，平常的表现肯定是装模作样。再加上人们对领导人物的道德要求更高，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心中的政治领袖、道德楷模。如果哪个明星或者商业大鳄爆出绯闻，人们常常是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当谈资，但如果哪个政界人士有绯闻，那无疑会成为丑闻。叶梦薇浮想联翩，然后把这事儿跟江淮岸联系了起来。这些日子他动不动就会想起江淮岸，从16岁开始，江淮岸已经在叶梦薇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如今这颗种子在一瞬间破土发芽。如果说他在心里还爱着江淮岸，那么他爱他什么呢？应该不是江淮岸的权势。可是 叶梦薇能完全说没有权势的影响吗？假如他的姜老师此刻是一个落魄的流浪汉，他仍然会爱他吗？当然，如果江淮岸真的很落魄，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有机会重逢。叶梦薇去交袋子的时候，恰好和谢悠远擦肩而过。谢悠远低着头走得很快，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到遇到的人，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他此刻非常沮丧。叶梦薇想，看来还真是无风不起浪啊。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无比强大，从古至今都说人言可畏。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阮玲玉在自杀的时候留下的遗书就一再感叹人言可畏。在某些强调个人意志的国度里，自己的事儿不用太顾及他人的想法。其实按道理来说，情感婚姻应该是典型的私事才对，可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中国许多年的传统就是如此。公众和私人之间在某些领域没有太明确的界限，在单位当领导的必须注意公众形象，否则不利的传闻不胫而走，对当事人是极其严峻的考验，稍一个不小心就很难再力挽狂澜，这风险太大了。叶梦薇心想着，以后自己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能让自己内心的火焰四处蔓延，更不能让江淮岸也传出什么绯闻。爱一个人并不一定非要拥有他，把一个人默默藏在心里也是一种境界。这个想法让叶梦薇的心微微的有些疼。其实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怎么会不去想要拥有呢？只不过理性告诉叶梦薇，他和江淮岸之间即使彼此相爱，多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明知不可能，又何必痴心妄想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叶梦薇突然觉得，他的心里其实还藏着一个小小的自己，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点燃，也那么容易受伤害。叶梦薇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首诗：你内心的小纸人，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天起，你的心里就住着一个小纸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宠爱他，纵容他。小纸人总是不假思索，说出他想说的每句话。小纸人总是不加掩饰，流露他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这小小的人儿非常容易被点着，他先是被空气烧焦了手指头脚趾，然后被星光烫伤了头发手臂。此刻一张梦中出现的脸又把小纸人的心脏点燃，你感觉到疼痛，用泪水熄灭那火焰，再收拾好小纸人的残骸，把它锁起来。你在心里放进一个小小的金属人。当把这首诗敲进电脑的时候，叶梦薇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让自己动心的人，却又只能远远看着，藏着掖着。叶梦薇想，自己的桃花运怎么这么差？叶梦薇拭去泪水，对自己摇摇头，长长的叹息了一声。是的，她要在心里放进一个小小的金属人，要冷，要硬， 就是不要动感情。可是他又想，就算是金属人，在高温之下也一样会融化吧。这一天，叶梦薇和林兰玉接受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们需要出差一两个星期，一起去到贫困山区做两个报道，一个是有关部门进行捐助，送物资送文化下乡，另一个是关注留守儿童。这次的采访没有派专业的摄像记者，得要他们自己带上小型的摄像机，采访拍摄由他们俩配合完成。他们先要拍一台文艺表演，然后两人要分成小组去访问留守儿童。听说有的地方连车都没通，需要步行几十公里，这确实有些考验人。所谓的农村留守儿童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词儿，就是那种爸爸妈妈都去外地打工，而他们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等其他亲人代为抚养的孩子。儿童心理专家认为，如果孩子从小不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父爱和母爱的缺乏会让他们感觉到孤单，没有安全感，从而特别容易引发心理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容易变得冷漠、自私、焦虑，甚至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有关专家和社会组织的关注。最近媒体上报道了一个极端事件，一个2岁的留守儿童和祖母一起死在了家里，好几天之后才被村民发现。原因是50多岁的祖母突然病发身亡，而2岁的儿童不会打开家门，就活活饿死了。潇湘电视台因此决定要把留守儿童缺少关爱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一系列的内容作为一个报道重点，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出发之前，叶梦薇发短信告诉了江淮岸，要出差一两个星期去贫困地区了解一群孩子，做一个系列报道，请你好好养伤。江淮岸的短信回得很简短，哦，期待佳作，哦，注意安全。人们在小镇上相对开阔的坝里搭起了临时舞台，先是发放物资，然后开始文艺表演。节目的内容很丰富，有歌舞、相声、小品。乡亲们有的是天还没亮就起床，从各自的村里赶来，早早的就守在了舞台边上，抱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就像过节一样。拍完了捐赠和文艺表演，叶梦薇和林兰玉准备上路了。他们的第一站是个山村小学，镇里派了一名叫王建军的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给他俩带路。在叶梦薇看来，这位王建军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质，跟当地人完全不一样。他不只是一表人才，而且举止很绅士，一举一动充满了优越感，好像他也知道自己与众不同。而旁人呢，也会因为他的气质掂掂他的分量，不敢小瞧了他。应该说，王建军算得上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假如叶梦薇懂得看奢侈品，应该能看出王建军手腕上的方形卡地亚是一块价值20几万的名表。可惜叶梦薇不会看，更何况他的心里塞满了江淮岸，对其他人根本不上心。一路上，王建军把2个女孩的行李和摄像机通通抢过来背在了自己的身上。王建军一直很少说话，而事实上他平时相当健谈，这一次他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其实 是另有原因的。叶梦薇感觉到王建军时不时地看着自己，不过被人看得多了，叶梦薇早就习惯了，也并没多想。一路上，叶梦薇和林兰玉手挽手，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三个人走了七八公里，总算到了。据校长介绍说，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比例超过了90%。现在农村基本上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青壮年都在外地打工，顶多在农忙时回来帮把手，大部分的人只有过年才能全家团聚，情况特殊的几年才能回来一次。一进教室，叶梦薇和林兰玉就被孩子们围住了，其中一个10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女孩跑到了林兰玉面前说， 林兰玉姐姐，抱抱。 然后就跑来了一群孩子，要跟林兰玉和叶梦薇拥抱。叶梦薇起初有些错愕，她不知道面前这个女孩怎么会认识林兰玉。还没等她缓过神来，那些张开双臂拥上来的孩子已经团团围住了她。和孩子们肢体接触的瞬间，叶梦薇的眼眶突然湿润了。虽然叶梦薇并不认识这些孩子，但是这些孩子都是渴望爱、渴望关怀的同类。她被感动了，微笑着用心地拥抱每一个朝她迎上来的孩子。她没想到，许都山里的孩子也已经变得那样大胆、自信、开放，再也不是他以前接触到的羞怯、胆小和自我封闭的那样。叶梦薇想，这其中电视一定也是有一份功劳的。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他们发现孩子们最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他们将会做出怎样的报道？王建军给叶梦薇发来短信表示佩服。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应该始于是康熙末年，